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就在南朝鲜以美国人万比俄问题为借口肆意大谈审问遣返扣留者等有异常疯狂的反北骚动掀起一事，23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美国人万比俄因其反仇敌对行为而受到法庭审判并进行劳改，由于我国的人道主义措施，他在服刑期满以前被遣返美国，可在受治疗过程中死亡，现在在南朝鲜以此为借口疯狂掀起对抗骚动。自由韩国党等各保守在野党和保守媒体就好像遇到良机似的放出蓝言，说什么是一种天怒人怨的残酷行为，是一种非人的拷打，予以强烈谴责等等。南朝鲜国会的一些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22号在国会大楼举行记者会，并提交以应由国际社会查究其责任，谴责谁侵犯人权等为内容的决议案等，干出了拙劣的恶作剧。连南朝鲜执政者也向美国发去慰问信息等瞎闹一场，甚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放出一派胡言，说什么待遇不当又残酷，责任重大等等。我国的有关机关彻底依据国内法和国际基准来对待那些干出反朝行为的罪犯，万比俄也是不例外。这是通过那些因其反朝敌对罪行而受到应有的法律处罚并进行劳改，可由于我国的人道主义措施而返回美国的人公布于众的事实。更为荒唐的是，南朝鲜当权者借口这个问题来无理的大谈什么遣送扣留者。南朝鲜外交部和统一部分别通过发言人等一些人胡说报道，说什么敦促早日遣送我方被扣留在北方的国民，为他们的健康担忧，将为他们的遣返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等等。傀儡集团以万比俄问题为借口，竟然要求遣送那些因其特大型反北罪行而被逮捕并判处重刑的罪犯，这本身就是荒谬绝伦，无耻之忧。发言人指出，那些罪犯都承认了他们按照美国和伪情报院的指示参与颠覆朝鲜阴谋活动的特大型犯罪行为，并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处罚。南朝鲜当局在指责谁之前，先要对其进行幕后操纵的罪恶进行诚实的道歉。傀儡集团如果真正对人道主义有所关心，就应当首先立即遣送他们公然集体引诱并绑架的12名我国女公民和妇女金莲姬。我们早已屡次强调过，在我国居民遣返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北南之间各项人道主义合作活动都不能得到实现的。我们再次予以警告，南朝鲜当局要放弃不自量力地干涉我国和美国之间的事情，并多嘴多舌地亲美奴隶劣根性和恶行。发言人强调，南朝鲜当局应当明白，他们做贼心虚就放出一派胡言，说什么扣留遣返等等，也绝对不能掩盖其反人道真面目。这一点要立即遣送那些被无理的强制扣留并受到迫害的我国公民。